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日，农历的10月初4。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双十一。北京市消协发布消费警示，提醒全市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谨慎选择，防止受骗，保留证据，依法维权。当前海淘代购模式日益盛行，但由于国内外法律不同，商品质量标准体系不同，加上海淘代购商品不属于进口商品，无中文标贴，消费者无法全面衡量所购商品的优劣，甚至无法判断商品真伪。市消协提醒消费者，在网上购买商品，特别是金额较高的商品时，尽量选择经营时间长、规模大、信誉度较高的网站和卖家。下面再来一起关注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出土与故宫、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正在故宫博物院景仁宫展厅展出。这次展览按照朝代分为三个单元，每个单元按品种展示，分别为青花、单色釉和彩釉，并甄选了少量民窑瓷器加以对比。展出文物和标本共计298件套，展品中包括嘉靖朝青花缠枝连托寿字盖罐、焦黄帝青花龙船缠枝连纹大盘等。这次的展览将一直持续到2019年2月22号。这个展览不单独售票，凭故宫门票入院后可免费参观。张丁全集首发仪式最近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张丁全集是一部16卷的鸿篇巨制，最广泛地收集了张丁先生在漫画、设计、装饰画、水墨画、壁画、书法等诸多领域的作品，以及部分代表性美术评论文章，全面立体地总结了张丁先生一生的艺术探索、艺术实践和艺术成就，不仅反映了他以文化抗战和作为新中国形象设计的第一人的杰出贡献，也体现了他对于艺术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超大胆略，以及对民间艺术的守护之情和坚守中国传统笔墨文化归属的自信与自觉。由中国科技馆自主研发的榫卯的魅力主题展最近正在中国科技馆临时展厅展出。榫卯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中国建筑最早具有科学意义设计的语言，它代表着比汉字更早的民族记忆，体现了古人深邃的哲学思想以及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凝聚着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目前这个展览会一直持续到2019年1月10号，然后在2019年开始这个展览的全国巡展。中国人民银行在11月16号发行2019中国己亥猪年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一共17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0枚，银质纪念币7枚。12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中国生肖金银纪念币从1981年首次发行以来，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民族特色闻名中外，在生肖文化中，朱象征着忠诚、厚道、本分，同时又寓意着生活美满富足。这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全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衬以连年有余、吉祥纹饰，并刊有国名和年号，全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2019年1月25号到26号，第五届欢乐春节魅力京津冀将在美国比弗利山市开展。这次活动将集合京津冀三地特色文化遗产资源，为当地的观众带去精彩的瘟疫演出和非遗记忆展示，汇集了京剧、民族舞蹈、杂技、武术、民乐等传统表演艺术。同时，活动设置魅力京津冀图片展和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展示，精选京剧服饰展示、天津杨柳青年画、河北玉县 剪纸和布壶画，呈现古老而现代的京津冀人文风情，生动展示京津冀三地传承传统文化、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展现节日欢乐氛围，带给当地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 再来关注一组电影市场的消息，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 将在11月16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的 IMAX 影厅。这部影片依然有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担任编剧，故事的舞台也从上一集的纽约搬到了伦敦和巴黎，讲述了邓布利多和纽特联手一起对付格林德沃的故事。 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最近举办了首映礼，这部影片从第一部的游戏世界来到了更为虚拟的网络世界。同时这部影片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亮点，那就是迪士尼各个时期来自各个故事的公主们将在影片中齐聚一堂，让粉丝们一次收集全。这部影片已经确定于11月23号在中国上映。 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科幻电影《克隆人》正式宣布将在11月23号率先在中国公映，之后会在欧洲地区陆续上映， 2019年1月11号在美国将展开大规模上映。 影片讲述了一位大胆的神经科学家试图复活因车祸丧生的家人的故事，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与警方为敌，不惜对峙实验室，甚至不惜挑战一切科学限制。最终故事会如何发展，大家不妨走进影院一探究竟。城市文化范儿， 处处要有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些天正在举办京都大报恩寺快庆定庆佛像作品展。大报恩寺是创立于镰仓时代初期的古刹， 2020年大报恩寺将迎来建寺800周年，历史悠久的大报恩寺因曾有诸多日本庆派工匠的古佛像闻名。快庆定庆是活跃于镰仓时代的佛像工匠，在日本佛教艺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次展览上，观众就将有幸亲眼欣赏到他们二人的精美作品。 这个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2月9号。现在人们经常形容一些文艺作品是治愈系，其实艺术作品真的可能用来治疗，让精神病患者上跳舞课，让肺病患者学习唱歌，给痴呆症患者开一份定制歌单，这些内容按照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的建议，今后可能出现在英国医生的处方上。 有科学证据表明，接触艺术可以改善人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让人们更快乐、更健康。英国政府计划成立国家社交处方研究院，培训医生和卫生领域的其他专业人员，指导他们把艺术、运动、营养建议、社区学习等手段纳入治疗。 准备去东京旅行的朋友可以注意下面这条消息，从11月开始，日本宫内厅将在皇居内部的一般性参观中增加中文参观团。据了解，之前日本皇居只有日语和英语参观团，这次增加中文参观团后，参加者可以从三种语言中选择参观。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考虑将来增加西班牙语参观团的可能。近年来，参观日本皇居的外国游客中，中国游客占到30%以上，因语言不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 增加中文参观后，将对中国游客了解当地历史文化带来很大便利。 您最近有去泰国旅行的打算吗？最近泰国政府批准包括对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游客实施为期2个月的免收落地签证费的措施，以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提振旅游业。泰国旅游局局长表示，由于相关部门需要为此进行准备， 预计最迟不晚于12月1号实施这项措施。目前泰国落地签费为每人2000泰铢， 约合人民币425元。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由北京日报、联合市城管委、首都文明办、市团委等单位发起的我家街巷最好看活动开启了北京最美街巷的评选。这次北京最美街巷评选有7项标准，包括环境优美、整洁有序、生活便利、通行顺畅、民风淳朴、长效机制、街区覆盖。 投票时间将截止到11月15号的24点，最终获奖的名单将在北京日报全媒体平台上发布。 2018年 北京中考英语总分调整为100分， 其中60分为卷面考试成绩， 40分为听说考试成绩。 英语听力口语与笔试分离， 每名考生有2次考试机会， 采取计算机考试方式进行。为了维护残疾学生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教委发布通知， 凡持有2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认证的听力言语残疾考生 或听力言语多重残疾考生， 应在当次英语听说机考前30天向区考试部门提出免试 或参加英语听说机考，听说部分按满分计入英语成绩。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目前北京公交运营车辆已经实现乘务管理员全覆盖，超过70%公交车安装了驾驶舱隔离门。截至目前，所有运营车辆已经实现了卫星定位系统和车载监控系统的全覆盖，并据此完成了10000多辆公交车一键报警系统的安装工作。 预计到2020年，本市公交车将实现一键报警系统的全覆盖。 另外，公交集团还引入了公交车辆进出自动识别系统、公交场站电子围栏和公交场站电子到闸等智能安保系统，努力为乘客构建全方位的地面公交安全网络。 公暖季即将在下周四来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提醒用户谨防供暖用水串入自来水管道，用户一旦发现家中自来水出现水热、有颜色、有咸味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并拨打自来水集团客户服务热线96116反映。相关专业人员将及时处置。为了杜绝此类水质事故的发生，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提醒有关单位严格按规定，在锅炉用水和自来水供水管线之间用不成压的水池隔开，用户装修 时要正确连接相关管线，一旦供暖水串入自来水，不仅影响自身饮水安全，也将影响周边居民的用水安全。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今年以来，市委书记蔡奇已经3次调研中轴线申遗保护， 使中轴线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展示大国首都文化自信的典范。北京的中轴线是指哪个部分？这条北京市的脊梁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世界上的城市轴线和我们北京这条中轴线都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这一节我们就有请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叶楠教授和您一起来聊聊北京的中轴线。 咱北京城呢是中国历史上的辽金元明清的都城，在辽是陪都当时哈。 那么它的这个规划设计也是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最高成就了。我们看到有人说北京城是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之一， 对对，绝对可以这么说， 是吧？那么这么伟大的工程应该也不是一次形成的，逐渐的哈经历了从元明清 漫长的时间， 也分了几个阶段，是吧？是，这个阶段呢其实要整理起来大概有3个阶段。最早的阶段其实是轴线定型，最开始有雏形的时候是元代，元代时候这个忽必烈定都了金中都，那么他要建这个他的这个 都城，他就选在了当时的这个积水潭太液池的这个位置要兴建他的都城。他当时选在了积水潭东岸，以这个东岸为这一个点，然后向南北延伸的一个子午线作为他这个都城建设的一个轴线。那么这个宫城呢就建在这个积水潭东岸这个点的南侧。那么而且他这样的这个建设把这个现在咱们的北海还有中海都圈在了他这个宫城当中。那么这个轴线的北起点其实当时设了一个中心台，在中心台呢建了一个中心阁，这个实际上这个中心阁是当时元大都城市的一个几何中心，就是可以说它其实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北京老城的中心还要偏北一些。 对，您刚才一说，因为把北海中海留在城里头就知道了嘛，它实际上是在北边。 对对对，是 从积水潭那边过来。 对对对 啊。 其实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啊，朱棣他这个把这个都城迁都到北京了，他当时建他的这个明都的时候，明城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个在这个元大都的基础上建设的，但是他看到这个元大都的北城啊，人丁不够兴旺，而他为了城市防御的要求，他做了一些调整，就是把当时的这个元大都的这个北墙向南移了2.8公里。元大都的现在这个遗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建设了这个元大都遗址公园，就在那个位置一直挪到了我们现在北二环的这个位置，一共2.8公里。他还干了一件事呢，就是把这个南城墙向南挪了近800米。这个挪呢实际上是为了当时他的这个皇城宫城前有一个较为开阔的一个空间，所以他从这个现在的天安门的这个城楼这个位置一直挪到了我们正阳门城楼这个位置， 前三门那边。 对对对，实际上就所以 把广场给挪出来了。 对对对， 那会儿也不是了，就 是 是 是是是是，他也很希望他的这个前广场很气派，因为像当时元大都的时候，他那个都城的那个前空间相对比较局促，所以他这样的调整更把他这个元朝的时候北京城他的这个气势也展现出来了。同时元朝在这个城墙挪了之后，但实际上他的中轴线并没有调整。 哎，可是刚才您可说的这个中轴线他那边是当时是在哪儿啊？他从积水潭那边过来，咱们中轴线不是从钟鼓楼那边起吗？ 对，当时从积水潭那个位置设了一个中心阁，但是其实在明代的时候那个中心阁毁掉了。 那个时候元代的中轴线到底在哪儿呢？ 元代中轴线就是咱们现在的所看到的这个中轴线， 就是这个。 对，它那个中心阁毁掉之后又重新在中心阁上建立了钟鼓楼，所以明代时候的钟鼓楼跟元大都时候的钟鼓楼不是一个位置，它在这个东西方向其实大概偏了600米。所以明代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元代从这个积水潭东岸的这个轴线一直下来，然后一直延续，随着它这个城墙的调整，它也把它这个中轴线从原来的天安门城楼向南一直延续到了正阳门城楼， 就等于是明代实际上是把这个中轴线往南延伸了。 对对对，而且在这个轴线上干了特别大的一件事儿，就是修了万岁山，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景山。万岁山它这个修的土哪来的？其实就是挖这个护城河，就 是 咱们的筒子河。同时把这个当时的这个景山这个位置，元大都有一个延寿阁，把那个拆了，用它的建筑垃圾堆起了这么一个40多米高的一个景山。这个景山的出现实际上更加丰富了这个中轴线的一个节奏，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空间。所以元朝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个轴线的整个的这个节奏进行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完善。之后到明嘉靖年间，其实这个轴线还是在进一步的这个调整，因为当时这个这个国力已经相对比较匮乏了。那么为了军事防御呢，这世宗当时的这个朱厚熜就决定要建一个外城。咱们刚才说的到正阳门整个这个城池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内城。那么他需要建外城。外城当时提出来的是从南城开始修起。但是结果修着修着呢就是财力不足啊，这个草草的就是在这个西便门跟东便门那儿收了口，所以才形成了咱们现在这个凸字形城廓。原来它是要形成一个回字形的一个内外城相套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现在这个 没回城， 没回城， 钱不够。 对，钱不够了。然后那个，但是它这个 过程实际上是把我们的这个外城当时修建的山川坛跟这个天地坛，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天坛跟先农坛包在了他们这个城市之内，而且这个轴线呢实际上一直从这个正阳门城楼向南延续到了永定门城楼。 嗯， 这时候中轴线在原来的这个4.8公里的基础上又长出来了3公里，终于形成了咱们现在所看到的7.8公里长的这么一个传统的中轴线， 往南延伸到了永定门这儿。 对对对对对，就是明代末年定了型。 好，那么这么一说我们就大概明白了。那实际上北京的这个中轴线它并不是一条说从北到南或者从南到北一条贯通的物理方面一条街啊什么的，它实际上是 对对对， 就是刚才您也说过它是一条城市的轴线，它是由一些建筑和一些街道等等这些来组成的，就是这种虚实结合是吧。 对对对，我们您这个词儿很准确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的轴线很有特点，我们的轴线是虚实结合。那么这个虚和实呢，其实虚呢其实是说这个轴线上没有建筑实体，实是指这个轴线上有建筑实体。那么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的？ 对，到底有没有？我们就是在这个虚实之间，然后感受这种城市的这种空间的这种变化，这个是轴线的一个魅力。那么如果这个轴线的空间如果细分的话，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实轴，其实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两种形态。一种是大家都知道故宫建筑群。这个建筑群以宫殿为主，那么我们这个轴线是这个建筑群的一个轴线。那么还有一种呢，大家可能不会太关注，那么其实我们的北京的内城外城也好，它的城门都是城组出现的，它是由城楼和建楼出现的。那么这一组建筑它本身也有自己的轴线，这个轴线目前在这个中轴线上咱们留的这个正阳门城楼和正阳门建楼，它的轴线就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中轴线上。那么这也是建筑实轴的一种。然后您刚刚说比如说虚轴，虚轴其实也有好几种空间，一种是道路，那么我们的前门大街从这个正阳门一直到天桥两侧原来都是商铺，商铺所围合的这样空间前门大街，这样是一种虚轴，它是历史道路。还有一种是坛墙所围合的，那就在南端永定门的北侧天坛跟先农坛的坛墙中间所围合的这种空间，也是一种这个城市的一个虚轴。那么我们看到天门广场原来其实是千步廊，它也是广场类的空间和这种当时千步廊那个廊道所围合的一些空间，所以这个城市的这种虚实之间的这种转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轴线体现了一些这种开合有度啊，然后它层级递进的这么一些特点。这个其实是咱们北京中轴线最大的一个特点，它的这种丰富度是我们很难去在一个城市上继续实践和建设的。 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说每一座伟大的城市的背后都有一条独一无二的中轴线。 对， 稍微有点绝对啊，但是确实是我们北京有这个美丽的中轴线，其实国外也很多城市也有， 是 吧？ 是 是， 我们经常比较的一些国外有中轴线的城市有巴黎，有华盛顿，还有大家不太熟悉的堪培拉。其实这些城市呢都是有一条或者是多条城市轴线。那么其实东方的这种轴线跟西方轴线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就是虽然都是城市连接城市重要的功能区，上面有重要的城市的一些建筑，而且它也能够形成非常壮丽的城市景观，但其实咱们的轴线比他们的这个轴线所蕴含的这种文化的内涵还是要更厚重的。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咱们的轴线上刚才讲了特别多秩序，实际上它本身是轴线所代表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意义。那么西方的轴线更多的是构图，它都是平面化的展现西方这种古典艺术特征的。再说方位，咱们的轴线所看到的轴线啊都是正南正北的。尤其啊咱们这个轴线跟轴线相交的这些道路其实都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轴线相垂直的。那么在刚才所说的这个西方，比如说巴黎，他们这个轴线都是放射状的道路，那么它并没有跟他们的这个轴线垂直相交，所以在构图上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社会大背景，经济大举措，文化大思潮，它们影响着，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择业乃至恋爱和婚姻，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懂投资，说好生活，欢迎大家来到杜帅开说。杜帅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他是一位经济学者，是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 MBA 特聘导师和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创业者，私募基金、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曾被称为业界传奇，是多个央企的金融顾问。他就是杜帅开说的主角杜帅。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昨天和今天这两天呢，杜帅来都跟我们说一说现在最热的这个话题的，就是双十一的买买买哈。昨天跟我们说到，究竟能不能占到便宜？能不能占到便宜呢？还是要看自己把握，是吧？货比三家是对的。另外呢，尽量不要囤货， 是 量入为出。今天呢，我们说今年的双十一已经是走到第十个年头了，而且这个销售量呢，从2015年的当时已经是一个爆发了，912亿，到2017年的1682亿。今年的双十一，全球有18万商家参与其中啊！ 哇， 这些数字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双十一增长放缓的趋势下，是消费的多元化，还是双十一模式的疲软呢？今天杜帅开说，跟我们聊聊双十一的套路还能走多远？那么。双十一呢，从之前的数据来看，整体趋势哈，销售额当然还是屡创新高的，但是已经没有前期那样的爆发式的这种增长了哈，增长的速度在放缓。杜帅，那这能不能说明大家对于双十一这个模式，其实已经是出现了消费上的一些审美的疲劳呢？ 大家对双十一已经非常理性了，积极性已经没有原先这么高了，尤其是前年，记得当时是一个高峰。 对， 你会发现，包括刚才咱们说的数据，15年912亿到17年1682亿，慢慢的会有一个逐步增长缓慢的过程。 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审美疲劳呢，可能会一点一点的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定不会去长久的存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个人呢比较信奉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节气。我原来去过，比如说像我们梅兰芳大师，他在唱京剧的时候，他们家有一个小院啊， 叫梅府。 嗯， 那么他们家就是二十四节气都会，每一个节气都会有不同的食物。同样的，双十一、双十二，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也说过，它其实是逆节气而来的。 嗯， 那么它可能会火一阵儿，会通过经济现象的模式火一阵儿，但是它不会火一世的。 嗯，所有的事物都是有一个这个过程， 对，有一个本质规律的， 不可能永远的火的。 是，这也是一个曲线发展的一个历史规律而已。 是，那您觉得是哪些因素对于它的现在的增长放缓造成了一些影响呢？ 嗯，首先大家就是第一个所谓的就是前几年通过这种降价的刺激， 嗯， 会造成大家对双十一、双十二的一个极力的追捧。 嗯， 再往后呢，可这几年大家对这个套路呢是慢慢的认清了。像我们上期节目所说的，一开始我们大家会觉得先涨价后降价没什么意义，再往后各种各样优惠券也没什么意义，大家都识破了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消费的降价的逻辑。 嗯， 再往后呢，可能大家会越来越精，越来越精，甚至说对这个东西就有一种疲劳感了。 嗯， 这就是一点一点的，大家从一种希望变成一种失望的状态。 嗯， 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对吧？一开始我们每天都考一百，每次都考一百，忽然一次考了九十，到了初中了，那毕竟这个课程比较难了。对啊，考了九十，我们觉得哎呦，这孩子是不是不好啊，我再希望他一下，看能不能考一百啊， 再激励一下， 再激励一下，没想到第二次还是九十，第三次还是九十，到高中呢变成八十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呦，这个孩子可能是不是不太行了呀，这就是一种慢慢下滑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了，八十分可能在高中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了啊，一百分满分的话， 嗯， 这也是随着我们大家的慢慢的疲劳，对孩子的期望了，或者对于这个商家促销的这种期望呢，可能没有这么大， 嗯， 我们就会造成一种心理落差，导致了大家一种审美疲劳的状态出现。 嗯，那么说到这个双十一呢，应该说这些年这个购物节它自身也在进行不断的转化和进步吧。 嗯， 双十一的始作俑者呢是淘宝商城。 嗯， 但是呢近些年来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阿里巴巴他们在业务上对于天猫商城的倾斜，实际上它的这个补贴都是放在对于这个天猫商城的商品里头有补贴，不管是以前的满二百减比如说四十，或者是今年的满四百减五十这种哈。 嗯， 那这是不是一种就是双十一购物节从这种单纯的销量到打造高品质形象的这样的一种转变呢？ 你会发现任何事物都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呢，比如说你像五六十年代，大家的欲望是什么，就尤其是我们说是之前有一个这个三年困难时期，大家欲望是什么，能够填饱肚子就行， 吃饱穿暖。 哎，吃饱穿暖就是已经是非常好的人家了。 嗯， 大多数人是吃不饱穿不暖的。那么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大家觉得有点钱就行。 嗯， 我不需要大富大贵，尤其七九年以后，八零年初的时候，我不需要大富大贵，我只要有点略微的存款，有一套小房子住着就行， 有几大件 儿，哎，几大件儿，对，那时候家用电器、手电筒都是很高级的东西了，是吧？再往后呢，就是到现在，就大家追求的是高品质、高质量的生活了， 是 完全不一样。那么人们的这种消费观念也是在转变， 嗯， 从一开始的我只要吃饱了就行，到现在我想要去追求食物的各种营养均衡搭配，这是一种状态。原先我只要吃蘑菇就行，现在我要吃菌子，吃各种各样的菌子的集合，叫炒杂菌。所以是慢慢慢慢的，人们的生活水平都会有一种高质量的追求。那么同样的，我们说的天猫也好，或者淘宝也好，那一定也是从一种低价劣质品转换成为一种高价高质量产品奢侈品。那是不是说这种劣质品就不需要了？也不是，因为毕竟我们说跟汽车一样，你开奥拓的也有，开奥迪的也有，它只不过是一个质量上的区分而已。 嗯， 那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稍微好一点呢，我们就去追求这种好的产品。那么生活水平差一点的呢，就会去追求一些一般的产品，就是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么一个状态。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这个目标做了一个改善。原来呢叫做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嗯， 现在变成了与发展不均衡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它之间的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原先呢是大家觉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我特别想增长一些自己的需求，但是呢确实它的生产力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需求，但现在呢是大家都达到这样一个普通的共同富裕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可能有些地方发展的还不均衡，需要我们大家去做一个均衡化的处理。 嗯，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这其实也是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啊。嗯， 对，社会一个进步的一个长足的表现。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会发现，原先呢最早网购的一批人什么人？小年轻。 嗯哼， 你像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朋友啊，他们特别喜欢网购，但他们的消费能力呢很有限。学生、大学生是网购的主力队员，这是前几年、前段时间，所以他们用的经常是什么？淘宝商城。 嗯。 慢慢的呢，其实我们发现它的转变过程， 嗯， 从这些大学生们变成了在生活当中工作了几年的城市白领， 嗯， 甚至说有一定积淀的中老年人， 嗯， 都成为了网购的主力队员， 嗯， 它从一个群体化的事件变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事情了。 现在连我妈都会在网上自己买东西了。 是啊，包括我母亲 老同志在老年大学学的。 所以我发现，包括我母亲、我奶奶、我姥姥，80多岁了 啊， 玩手机玩的倍儿溜，经常说：“哎呀，这个网上便宜，不在外面买了。”都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成果的必然啊，就是这个消费转化升级的一个必然趋势。 嗯， 那么这样一来呢，你会发现这些人其实他们是有一定积累的，尤其是你像60岁往后的退休人员， 嗯， 他们呢属于有钱有闲又有实力的这样一个阶级。 对， 所以这部分人一旦上了网之后，那一定追求的是高品质的天猫的产品了， 嗯，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些低端日用品了， 嗯， 比如说同样的一个纸巾，小学生可能会买10块20块的。但是中老年人可能又会买20-30的一种状态，这第一种。第二种呢，现在随着我们的消费主力呢变成了90后和00后，尤其我在去每个大学做讲座的时候，我问这些学校的领导，我说现在学生都是哪年的了？领导跟我说，这大学生大一的都99年、2000年的了， 00后了，最新的一批已经是00后了。 是啊，00后了。我说太夸张，太快了吧！现在想着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在昨天一样的感觉。 不要说你了，我都觉得这是不远的事情呢。 所以都不服老，所以这也是一个。但这些人你会发现，90后、00后他们的消费观念是什么呀？什么好我来什么， 嗯， 什么样享受我来什么。所以他们追求的也变成了高端品了， 嗯 啊，这也是一个发展趋势所需吧。 嗯，但是呢，现在哈还有一个现象，我觉得也要请杜帅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探讨探讨，就是我们现在看看双十一商家的销量排行榜。 嗯， 哎，你就会发现这个排名靠前的一些品牌啊， 嗯， 可能跟我们日常消费的一些品牌并不是特别的一致。 嗯， 比如说去年双十一开场之后，一个小时之内销售过亿的品牌是什么呢？ 嗯， 优衣库、太平鸟、李宁、百雀羚、海尔美地等等，这些当然都是比较知名的哈。 嗯， 就是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双十一现在市场更多的瞄准的是2-3线城市的消费者，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已经不是他们瞄准的对象，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品牌当然都是一些知名的品牌，但是跟我们平时所熟悉的那些更知名的品牌又略有一些出入哈。那您怎么看呢？ 其实这样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返璞归真啊，就是最好的。 嗯， 你像比如说像优衣库、太平鸟、李宁这样的品牌，我自己一直都在穿啊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品牌当然除了这个优衣库之外啊，是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品牌， 国货精品 啊，国货精品是一直这么多年传下来的东西。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状态。 百雀羚我打小就用的，特喜欢。 我记得还有什么活络油、红花油 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些很精品的东西。可能我个人比较复古守旧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往往是最好。包括海尔，青岛的海尔，那当年我记得还有一部动画片叫《海尔兄弟》。 海尔兄弟 是啊，那是风靡一时。实的，但是这些品牌呢往往一直存活于本土，它体现的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的精神， 是 这种艰苦奋斗一直自强不息的这样一种精神，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是我们值得去提倡，也应当去花钱作为一种鼓励的。 嗯， 所以也在这儿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多多去支持我们的精品国货。 嗯，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些产品呢，其实确实它也是在2-3线城市比较流行的。 嗯， 而我们真正的一线呢，可能大家会去买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国外的东西。 嗯， 比如说你像我随便去一个售楼处，因为我做地产开发出身，我随便看去一个售楼处，原来我记得我的项目， 嗯， 我配备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比如说老板牌儿、 抽油烟机啊、 樱花牌儿、厨具，这都是最早的古老的中国的品牌。 嗯， 但是现在呢不一样。动不动有什么呀？你看我们的这个用的是西门子， 嗯， 这个用的是什么米勒， 嗯， 这个用的是贝塔祖尼啊，意大利的等等的一些品牌，发现都已经变成了国外的一种洋货。 其实好多也基本都是合资的呀，这些。 对，基本都是合资的。 啊， 但是毕竟说起来好听嘛， 洋名儿。 对，尤其一线城市呢，这些白领可能是有一些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了之后， 啊， 可能会感觉到啊，这些洋货可能会有一些好感。但是真正的我觉得用起来效果都差不多。第二个呢，确实这样的2-3线城市呢现在还是在用这些海尔美的，尤其我去一些2-3线城市就是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很多这种海尔的专营店， 嗯， 包括海尔的这个线下体验店非常的多，美的空调等等的一些 东西，他们是非常火的一代。像这些咱们的传统的精品的国货， 嗯， 在网络销售上呢，也是真的是属于异军突起。他们追寻的是另一种模式， 嗯， 就是我们所谓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呢，可能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好的，甚至说销量大增的这么一种模式。 对啊，因为它的群众基础好呀。 是啊， 嗯， 而且呢，真正的你像在北京，无非2000多万人口， 嗯， 上海这样的，基本都是每个城市都是2000多万人口，甚至广州才1000多万， 嗯， 二三线城市呢，反倒人口是属于最大的基数存在的一些城市当中， 二三四线， 哎，二三四线，不仅仅是二三四线这种城市，甚至说我去一些小的村庄， 嗯， 小的村落。我发现所有的地方都写着农村电商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在农村都是一个极大的购买力。 对， 嗯， 所以说实际上您看现在这个网络这个电商的这种发展哈， 嗯， 一线城市大城市当然是他们最先开拓的市场， 嗯， 然后这个市场慢慢的竞争激烈趋于饱和之后，可能中国有更广大的市场，他们现在其实就在开拓这种更广大的市场。 是啊， 嗯， 而且你会发现这么广阔的市场，尤其是当农民朋友们参与了这些电商交流之后， 嗯， 你会发现这真的是很多农村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慢慢的抬到了网络当中，其实对我们也是一种特别好的实惠。 尤其是这几年网络电商的这种发展，现在让我们能够吃到当地当季最新鲜的这种产品， 对，包括蔬菜啦， 嗯， 水果啦，包括现在物流这么发达，甚至说我们在最西边，哪怕青藏高原， 嗯， 哪怕是云贵高原，在哪怕是各种各样的角落，只要我们想吃， 嗯， 几天或者一两天都会到达我们的家门口。 所以这种网络电商的发展，一方面是让他们的东西更多的让全国的人或者全世界人都能知道， 嗯， 都能买到，能了解到， 嗯， 另一方面其实这种网络电商市场的发展也拓展了他们的生活的空间。 是的， 所以说网络电商不仅仅会瞄准一线城市，更多的二三四线城市， 嗯， 那里才有更广大的消费群体， 是 才是他们新的这个增长点所在。 是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人口现在流动也一样，尤其像我们一线城市在慢慢的我们所谓的疏解外地人口， 嗯， 那么一样这些外地人口去哪儿了呢？一定去的都是这种二三四线城市。 嗯， 你像前两天我去了厦门，我去厦门之后，我所有的这些，因为我个人去考察地产项目， 嗯， 我不太喜欢的就是让当地的一些朋友去接待， 嗯， 而我去打了几次车， 嗯， 我发现我所有跟这些出租车司机，包括我当地的去买东西的时候，跟一些当地的市民聊天，我会问一个问题，我说你们是哪儿的呀？他们说，哎呀，我是河北的，我是河南的，我是四川的， 嗯， 我是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北京这样的城市啊？他们异口同声的都说我已经去过了，我在北京待了5年，我待了4年啊。我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不待下去了呢？当时我记得是一个非常淳朴的河南大姐，她是这样说的，非常淳朴的一句话，他说这个地方养人啊，非常的养人， 说厦门养人， 对，说厦门 喜欢他。 所以一样的呀，就是这种城市呢，可能慢慢的人口都会往那儿去倾斜， 嗯， 所以这也是电商作为二三线城市这样一个异军突起的一个标榜之所在。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那其实呢，要说到这个购物节啊，尤其是网络购物节，国外也有啊， 嗯， 比如说像他们这个黑五啊，黑色星期五， 嗯， 西方圣诞节的促销，那和国外的这种促销相比，咱们国内的这个双十一有哪些自身的特点呢？虽然我们现在双十一也已经风靡全球了吧， 嗯， 现在是个全球购物狂欢节了啊， 嗯， 比如说如果有哪些问题解决的不太好的话，可能会对于它的这个火爆程度有所影响呢？ 其实是这样，你像美国呀，它有一个叫做黑色星期五，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Black Friday。 嗯， 那么尤其到黑色星期五，因为美国其实你会发现它的支付手段并不是特别的强大，甚至说它网络购物并不是特别的流行。 是， 很多人呢还都是什么状态呢？ 嗯， 每个店家都会打出 Black Friday 这样一个旗帜。 嗯， 那一天真的会降价促销。我记得当时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一个戴尔的笔记本电脑， 嗯， 最后买了多少钱呢？19美金。 天哪！ 100块钱合人民币 啊， 啊，特别值100多块钱。 您得排了多大的队才能买到它？ 是啊，所以说必须得当时学生的时候嘛，觉得很好玩 啊， 早上起来凌晨就过去排。对，它一共就2台，咱们就过去买。其实这是一种乐趣， 对， 不是在于这个钱多钱少，但确实买到便宜货，而且你能用好几年，你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体验， 自己有一种成就感哈。 对，是一种成就感。但是我们双十一呢， 这又叫什么，就是确实是有点过分透支了，因为它一年就这一次，大家把所有的购买力都积蓄到这个双十一双十二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嗯， 不像美国呢，它是 Black Friday， 它是每个月有一次，甚至说有的商家呢每个周都有一次 Black Friday， 当然它降价幅度会小一些，每个月一次呢它可能降价幅度会大一些。 嗯， 所以这又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就是假如说我需要什么，这也是你看老外提倡的就是适度消费的原则。 嗯， 哎，我需要什么，那我就等到 Black Friday 那天我去买，甚至很多人都会去逛街。那么这样的一个商店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种体验店了。我告诉你，这个我现在卖多少钱，我 Black Friday 我卖多少钱，这样子很多人都会有一种特别好的参与感。 嗯， 一旦购物有了参与感之后，这个购物的价值就会超出它原先本身所固有的价值了。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包括现在尤其呢，你看我们毕竟中国呢人口基数大，13到14亿人口，那么这些人口呢毕竟也是各地都会有移民，或者说我们的华侨华人会有很多，也会影响着我们的海外的消费，很正常。但是我个人一直是提倡一个原则，就是一定是慢慢积累的才是最好的。其实你像 Black Friday 这种情况，这种促销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这种每次都来一次爆发性的刺激，这往往是对我们的消费不是特别有利的。 集中在一起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的这种快递，其实也是巨大的压力哈。 是啊，你像我们的这中国，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力特别的强盛，这个老百姓手里特别有钱，所以说在美国的字典你会发现最新一版的字典当中出现了这么几个词，一个呢叫做大妈，在他们的英文字典里竟然出现了大妈的这个词， 大妈买黄金、 啊、对，大妈买黄金，所以这都是影响着海外消费的一些重要因素，但是并不是特别可取。 所以说在最近各种新零售以及各类商家自己造的购物节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您觉得双十一的这个热度还会持续下去吗？或者说想要持续它这个热度，它可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来创新呢？ 这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创新。其实如果说单纯的仅仅是如果是每年都这样双十一下去的话，那一定不会持续的。 对， 所以需要我们一个创新型的思维和创新型的原则。 嗯， 正如我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叫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创新呢也是国家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那么怎样去创新，我觉得比如说不仅仅是在价格上提供一些优惠，你可以在商品的质量上提供一些很好的一些体验，甚至说你可以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比如说双十一提前一个周，我可以做一个线下展示，让大家去试用，就像我们汽车一样试乘试驾， 对， 哎，让大家有这种参与感。回归到本质当中往往是最好的，我们都说有句话叫做返璞归真。 嗯， 那么真正回归到本质，我觉得可能大家参与感越强，消费越理性，这才是一个特别健康而又有利的一种消费环境和模式。 双十一呢，我们也是期待它有更多的创新，能够让我们有更多更好的购物体验。 嗯， 就不但是能够得到实惠，还能买得舒心，买得开心哈。 是，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长久的过程，就像我们说的 Black Friday 一样，就是黑色星期五是一样的，就是它是一个长久让人们一直都可以买到好东西的一个过程， 能得到实惠的过程。 哎，对，是的。 好，那么最后杜帅来跟我们说一下，今天说的这些精彩的内容依然是可以在您的微信公众号里头也能够看到。 是的，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杜帅开说，杜是杜甫的杜，帅元帅的帅，杜帅开说，谢谢大家。 嗯，好，感谢杜帅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下周继续开说。 好的， 下周 见。旋转，我跟着旋转，失去方向，我没有方向。 生只有三件大事，吃饭、睡觉、做喜欢做的事。所以呢，不要在吃和睡觉上亏待自己。双十一你的购物车里有没有我们推荐的地中海野生进口的一级品的海参呢？如果没有，今天再听我们唠叨一遍。 双十一的活动呢，海参销售的特别好。其实我们也分析了，这一次的活动呢，价格太给力了。 对， 一盒799块钱，订购两盒送一盒，再送焖烧泡发杯，这每盒划算下来只要532块钱。 嗯， 一头海参就只要10块钱。 10块钱买到的不是养殖海参，是进口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所以啊，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都被大家打疯了。 嗯， 数数日子，活动呢也快要结束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催一催慢性子的一些朋友，赶紧的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这从古至今呢，海参被叫做是海底的人参，里面经过了科学家的研究啊，有多种珍稀的营养元素。 是， 所以啊，这个海参专柜现在是越来越多， 嗯， 那吃海参的家庭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没错，但是今天我们是从地中海给大家引进的野生一级品的进口海参，这一。